我想飞。田里有个人一直站在那儿，害得乌鸦们都饿着肚子，不敢去捡拾谷子。但是，为什么下雪了，他还在那里呢？乌鸦提起勇气飞去问他，原来他是一个可怜的稻草人，心里有个愿望。最后乌鸦们是否能够帮他实现呢？冬天里的一天，山和田野都变成了白色。一只乌鸦慌慌张张地飞过来，向同伴说： 那个讨厌鬼还在那里呢。 于是大家开始叽叽喳喳了起来。 啊？什么？ 真的真的 真的啊？哎呀，遇上那个家伙真倒霉。秋天，当我们正想享受大餐的时候，那个家伙总是用一副可怕的表情瞪我们呢。 嗯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好可怕，害我都不敢到他那个地方去了。 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 啊。哎，可是他为什么还在那里呢？ 家伙吗？我已经不那么害怕了。 淘气的乌鸦比奇对大家这么说。 骗人骗人，你那个时候还不是跑掉了？ 才不呢，我只是看大家一起玩玩而已，实际上我是不在乎的。 啊，那么你现在就去那里看看，并且问他为什么还在呢。 嗯， 雨琪终于决定去看看那个家伙的情况，但是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雨琪全身却开始发抖起来。那个家伙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雪中。虽然还在远处，比奇仍然很害怕，只好一边绕着他飞，一边觉得他的脸有点奇怪。比奇提心吊胆地靠近那个家伙，决定和他说话。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？哦， 那个家伙低声地发出了声音。比奇再次提起勇气问他： 你到底是谁啊？是哪一种人啊？ 我不是人类了，我是稻草人。 那个家伙无精打采地回答着。 稻草人？ 这个时候，稻草人的眼中流出了一滴眼泪。稻草人开始低声地说话。 我是人造的，而且我还奉命赶走你们。但是，秋天结束后，人们认为我已经没有用了，所以把我放在这里。 后来，寒冷的冬天到了，我真的孤零零一个人了。我不能动，我真的好羡慕你们乌鸦 啊！真的， 比奇听了稻草人的话之后，感到很惊讶。 是吗？ 比奇觉得稻草人好可怜啊，他已经不害怕了，而且他还想为稻草人做一些事情。 那么你现在想做什么呢？ 我好想飞呀。 听了比奇的话以后，同伴们都来到稻草人的地方。 我们商量好了，无论如何都要帮你移动看看，只要我们合力的话，你一定能飞的。 是吗？我能吗？ 稻草人稍稍恢复精神以后，就抖动着身体。虽然好几次不成功，但是稻草人喊乌鸦们为了飞翔，仍旧拼命不已。 大家加油！ 加油！ 加油！ 乌鸦们鼓励着稻草人。 啊！我会飞了！我会飞了！ 草人终于重获自由，非常的快乐，而且为了找寻真正的幸福，他飞向天空明亮的一方。 乌鸦们，谢谢你们。